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一起欣赏张鹏的书评，一位纽约客书写的《理想之城》。文学主打听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读杜牧的《九日祁山登高》。 姜文拍了好几年的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电影《邪不压正》最近上映了。这部电影改编自一部名叫《侠隐》的小说，讲述1936年的北平，青年侠士李天然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，深入古都的胡同巷陌。随着他调查逐渐深入，京城各路人马的斗智斗勇浮出水面的故事。据说这本书出版后，不少人找到作者要购买影视版权，最后是张艾嘉做主把版权卖给了姜文，因为他相信姜文的才华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出色的电影。这事和张艾嘉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作者正是张艾嘉的叔叔，著名旅美作家张北海。可能很多人对张北海并不熟悉，不过在文人圈子里，他却是一个传奇一般的存在。在画家陈丹青的口中，他是纽约的蛀虫，爱酒、浪漫、慷慨。作家阿城20年前就成为张迷，倾倒于他的文章和风度。台湾音乐人陈升在纽约街头邂逅他，为他写下了一首充满乡愁的歌曲《老西皮》，歌中唱道：走在异乡午夜陌生的街道，你低着头微笑着说，百老汇不懂游子的心情，不如归去，多年以后你要寻找最美的天空。张鹏和张北海先生在北京有一面之缘，那是京城文化圈的一次沙龙聚会，聊的话题正好就是《侠隐》这本书，还有他心中的北京城。他幽默风趣的谈吐，对北京的深情眷恋，写作时的有趣故事，都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张鹏发觉，原来有的男人是可以一直帅到80岁的。今天我们就通过张鹏的书评，一位纽约客书写的《理想之城》，了解张北海和他的小说《侠隐》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我见到张北海的时候，他戴棒球帽，穿匡威鞋，这是他经典的招牌打扮，只不过牛仔衣换成了一件质地柔软的棉麻白色帽衫，牛仔裤上的一根金属链子不经意间透露出嬉皮风格，颈间一条细窄的长围巾则显出时尚气息。他只静静坐在那里，依然气场十足，完全不像一个八旬老人。 我1936年出生在北京，一直到1948年，我和家里跟着国民政府去台湾，在北京生活了12年，我还没有满1岁，没有断奶，就已经是难民了。 张北海说的是一口极标准的普通话，并不带京腔，偶尔冒出几个英文单词，语气平缓，文雅谦和。 还有点印象的只是吃，至于市容，也只是跟着大人逛的一些景观，另外是环城电车、东四牌楼及其一角高高在上的交通警察亭子，胡同口上的洋车，西直门内运煤的骆驼队， 夜晚的叫卖声和一些年节景象。北平在张北海童年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，除了各色小吃，便是传统的人际关系。五六百年的帝都，汉人大多读书知礼，人和人之间永远保持着相当的尊重和礼貌，所以那一辈人绝不会讲脏话或者直接得罪一个人，都是非常客气的。这样的风气是几百年间形成的，即使是商店的跑堂，迎客时也会很自然地帮人掸掉衣服上的土。今天，没有什么地方会这样做。他没有想到，12岁那年的离去竟永别了这个童年的北平，因为在归来时已经不是北平，时代早已经换了模样。南渡的少年张北海在台湾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。1962年他来到美国纽约，震惊于一个完全陌生而崭新的世界。他回忆62年的一月，黑人民权、妇女权利、性解放、左派、右派、环保等这些新名词都是那个时候涌进来的。对我而言，简直就是当头棒喝。在美国，张北海一边读书一边四处打工，做过几十个工作，加油站、花店、镜矿店、售货员、银行统计，直到1971年他35岁那年考到联合国做笔译工作，终于在纽约定居，并开始写作至今。四分之三个世纪下来，我走过两个时代，两种文化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隔着岁月的长河，看过了世界的变迁。回望最初离开的地方，那座城依然在他的记忆深处，于是就有了《侠隐》这部小说。开篇就是青年侠客李天然逃亡美国五年后回到北平，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。故事发生在1936年，正是张北海出生的这一年。 侠隐写的是1936年的北平，不是张北海记忆中沦陷的北平，而是母亲一再惋惜的他错过了的那段最好的日子。那时的北平是山雨欲来前的宁静，是劫难到来之前最后的绽放，是一座老城美丽的顶点。立足多年之后的张北海明白，他跨越时空观看的是北京当年的回光返照。阅读《侠隐》这部小说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，最吸引人的并不是江湖侠客的快意恩仇，而是跟着李天然的脚步，由秋初到盛夏，度过四时节令，便利衣食住行的细节。李天然最喜欢走街串巷，干面胡同、西总部胡同、月牙胡同、王驸马胡同，所到之处，北平当年的市井趣闻、旧京风味、风物人情跃然纸上，恍若时光穿越。然而显然这又不是一座真的城，而是张北海搭建在记忆之上的虚构之城。传统和现代，市井和江湖，最中国和最西洋的，最平常的和最传奇的，融为一炉，杂糅共处。如同孟元老续写《东京梦华录》，道尽北宋开封的繁华盛景，张北海写的则是一部《北京梦华录》，以精细逼人的细节记忆，让旧京风华不再只是纸上烟云。有读者惊叹于这部小说文字的温度，其实最家常的正是最温暖的，也是最让人留恋难忘的。新旧交并的老北京，蕴蓄着衣食住行的生动细节，你来我往的人情世故，而这些旧京日常与武侠复仇的电光火石形成强烈对比。于是我们会看到四合院里的安逸闲适，大饭店里的觥筹交错，看到庙会堂会的旧时规矩，年节习俗的人情应酬，看到黑道白道的掌故议事，春夏秋冬的四世流转。凡此种种，让人读得兴味盎然，处处透着一股人情味儿，让这部本该快意恩仇的武侠小说恍惚间放缓了速度，平添了韵味。书的扉页特意摘录了这样一段话：